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这么一个案子：陪酒女圆圆在一次陪酒的过程当中醉的是不省人事，酒店打电话让圆圆的老公接圆圆回家，没有想到她的老公把人带回家之后，却并没有将妻子带上楼，而是将妻子留在了车内。结果第二天中午，圆圆的老公发现圆圆已经是死在车中。为此，圆圆的父母将老公周先生和醉酒的歌舞厅告上法院，索赔90多万。这起案件经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之后呢，法院认定被告人负有责任，判处两个被告各赔偿圆圆家属人民币呢是26万多元。其中呢，歌舞厅不服，提出上诉，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这起案件二审的情况跟大家做了介绍。那么最终三中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这起案件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啊，死者圆圆自己要承担40%的责任，因为她呢，虽然说已经出现了这个身体不适的症状，但是仍然不听劝阻，继续陪酒，最终导致因为饮酒过度，乙醇中毒而死亡。另外呢，作为歌舞厅的经营者盛达健身公司以及圆圆的丈夫周先生要各承担30%的责任。这起案件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呢，盛达健身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在二审的过程当中呢，盛达健身公司表示，虽然认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但是并不认可和圆圆是雇佣关系。盛达健身公司的代理人说，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圆圆一方主张存在雇佣关系，但至少要有提供服务和领取报酬，而圆圆是其他歌厅串场过来的，是顾客和商家的关系，并不是雇佣关系。而且还表示圆圆来的时候已经喝多了，其他姑娘不让她喝，但是并没有劝住。盛达健身公司在法庭当中还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角度的考虑，可以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根据相关的之前的案例的判决，可以承担啊不超过10%的责任，而一审判决当中所认定的30%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 死者在上诉人处上班，这个说法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李圆圆是上诉人的公司的员工，依照这个他的这个叙述和最终法院判决的结果，变相的认定了是这个上诉人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既不 明确的说明李媛媛的这个身份，而且在上诉人一再向法院提醒的提示的情况下，仍然按照员工的这种这个责任吧来判决，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在这个方面没有说明清楚，认定的事实也不对。 原院方代理人则表示，一审法院呢是依据原告方的申请，依职权去调取原院的相关工作情况，最终认定原院是在这家歌舞厅上班的。 刚开始的时候，李媛媛在具体在哪个地方工作啊，怎么个工作性质啊，作为其家长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她是已经结婚的啊一个妇女了。但是呢，在审理过程中，法庭依职权调取了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过程中的那些证据、证人、证言等等，充分的可以证明啊李媛媛在那个这两个地方工作。田中原饭店有限公司提出的啊，是李媛媛应该在盛达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法院一审法院依职权去追加北京盛达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啊作为必要的共同被告，也出庭应诉了。我们最终认定啊，李媛媛是在上诉人处工作。 原院方的代理人认为，原院和歌舞厅之间是存在着一种控制、支配和从属的关系。 按照正常惯例，某包房如果需要陪酒人员，那么他会通知开办 KTV 这个服务生，由服务生通知总台，总台会去适当的通知一些所谓的陪酒人员进行上岗工作。因此可以确定的是，上诉人和李媛媛双方之间仍然存在着控制、支配和从属的关系。李媛媛提供的这个服务消费，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上诉人，而且是上诉人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部分。通过以上的证据和关联关系，可以认为上诉人和李媛媛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再强调一点，就是希望二审法院也用公平公正的判决来安抚一颗失独老人的心。 对于原院方代理人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呢，盛达公司的代理人立刻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呢，盛达公司和原院之间不存在着任何支配、控制和从属的情况出现。 从这个本案来说，是上班与不上班，是陪酒与不陪酒，是来和不来，这算控制吗？陪不陪，喝不喝，这个从上诉人的角度讲都是分开的。而且他是没有经过公司的允许私自到这个我们的场所来陪酒的。支配应当是说，如果是雇佣关系的话，上诉人应当是告诉他来这个包间陪，或者是到那个包间去，或者喝多少酒，卖多少酒，这种情况才可能形成一个支配关系。从属更谈不上。如果说他在这个喝酒的过程中能够代表公司或者代表歌厅履行职务，那可能才存在一个从属关系，那么在本案当中明显不可能。因此所谓的这个控制、支配、从属完全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如果说成立雇佣关系的话，那完全是被上诉人自己的意向、自己的想法。 盛达健身公司的代理人表示，纵观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盛达健身公司不存在任何的过错，也不应该为媛媛的死而承担责任。 而关于赔偿责任的问题，法官也提到过，如果说一个提供喝酒的地方有人员醉酒了怎么办，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个商业主体没有义务必须将醉酒人员送到医院。就是说上诉人这边不可能判断就是醉酒醉到什么程度，最多就是了解一下他喝了多少酒。在这个歌厅喝酒醉酒的人太多了，很常见。上诉人这边也预见不到如果他不送医院会产生什么 这么严重的后果。如果说有这种相应的迹象表明的话，上诉人不管有意无效没有意无效，也会出于人道主义将他送到相应的医院。上诉人在李媛媛喝酒死亡整个事情过程中不存在过错。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也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还有一个人呢是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死者圆圆的丈夫周先生。因为周先生一审判决之后呢并没有提出上诉，所以说呢在我们之前在案件的讲述的时候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周先生的身上，但是一审法院认定周先生也要承担 30% 的责任。您想，作为丈夫带着烂醉如泥的妻子回家，但是却把妻子扔在车上，自己独自上楼去睡觉。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丈夫并没有把妻子放在车里，而是带上了楼，如果他能够仔细的去发现妻子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及时拨打急救电话送妻子去医院，很可能圆圆就不会命丧九泉。那么也正是因为周先生的这种没有尽到夫妻之间应该尽到的扶助的义务，最终法院判决他要承担 30% 的责任。圆圆的代理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向记者传达了这样的一个意见。 根据相关的婚姻法的相关条款的规定呢，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救助和一些帮助的义务。那么本案中的被上诉人未尽到夫妻之间相互抚养和帮助的义务，导致我的代理人的子女就是女儿李媛媛死亡，因此她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在是没有什么具体的细化的标准，但是根据相关的这种人情世故来看起来，作为丈夫应该是首先尽到一个抚养的义务，而且他这个抚养的义务要比其他人要大得多得多。作为他丈夫有相互救助的义务，这个是义务。但是他丈夫呢却未履行其救助的义务，和雇主两个人均以一种不作为的形式导致了这个被上诉人的女儿李媛媛死亡，因此其两个人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 同时这位代理人也认可圆圆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酒量有一个充分的把握，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啊，圆圆自身也是有责任的，但是绝对不是主要责任。一审判决做出的责任比例的划分，圆圆代理人认为是准确的也是合理的。 李媛媛就是说死者他首先他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的身体啊有一个承受能力啊，但是呢我们一直是认为他是在工作过程中在履行工作的职责所受到的伤害，但这个受到的伤害不是他自己所能够进行一种完全自己能解决的，因此说我们认为是由他的雇主应该承担绝大部分的责任，但是呢导致 就是死者死亡呢，只是上诉人和其丈夫，应该是和其丈夫两个人共同不作为的行为，上诉人和其丈夫承担绝大部分的赔偿责任。 圆圆的母亲和继父也千里迢迢从老家辽宁赶到北京旁听这起案件的开庭的过程。圆圆的继父也认为酒店也就是歌舞厅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我个人认为根据咱们这个一审判决那个判决书调查结果来看呢，他是在那啥是属于一种工作性质，给本酒店他单位创造利润价值这么一个工作。所以说呢，我说这意思就是不管他喝酒喝多少，他的目的工作的性质是属于他给他酒店创造利润价值这么一个工作性质，是得这么讲。所以说这孩子出完这个问题以后，就是工作性质就是喝酒，喝酒喝多的现象应该说是经常式的，不是说这个孩子经常式的，其他的这个种工作的服务人员也可能也有经常事儿，不是说昏迷不醒那种状态，可能也有喝多的呕吐那种现象。刚我的女儿那天呢，就是属于喝多那种状态，喝多那种状态属于陪酒陪过量陪多的可能性出现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就认为什么呢？酒店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就是说你的顾客算你的消费者，你也不应该单独一个人的喝酒喝多情况也不应该给人推在门外。所以说通知家人是一方面，家人来与不来那是另一方面。说你酒店首先你第一时间你应该感到有一个良心的谴责，说救助或者说是维护或者说是帮助他如何如何，不能说扔在一边打电话把他推出去完事儿。说周小成呢，作为死者李媛媛的丈夫呢，他有他的责任，扔车里那么长时间不闻不问，作为一个丈夫两方事业应该说有一个义务，对不对哈？最主要我说是这个酒店是你工作的一名员工，给你创造利润价值的一名员工，你应该有责任应该有义务帮助他求生，对不对哈？你不用别的，你打个120，不用你费劲，120车本身就到位，不用你负责，你就打个电话都可以，他都做不到。 也正是基于此，圆圆的代理人认为圆圆和歌舞厅之间就是一种劳动关系。 我们认为它根本就是一种劳动关系啊！首先我还是说在法庭上强调的，直接的受益者是 KTV 酒吧，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 KTV 酒吧的工作人员的控制啊，指派，那么他的还是说从中间这些情节和相关的关联关系上，他之间就存在这个雇佣关系，就是说至少在这个工作期间存在这个雇佣关系啊，就是这样的。 圆圆的母亲对记者说，事情过去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圆圆的尸体至今仍躺在东郊殡仪馆的冷库当中。 酒店，我闺女在酒店喝完酒，就搁酒店就给我闺女推出来了。完，他对象就搁车给我闺女拉着，给我闺女扔车里长达10个多小时。我是那一条人命啊！那就小猫小狗吧，你给我扔车里这长时间能行？比如你一个死，你还是个丈夫，你是个酒店，你就平白一个出租车司机呗，你拉人，那人都醉酒了，不省人事了，你还给我扔车里，你酒店还往外给我推啊？我真的是人命啊！你拿不拿我这孩子当那什么玩意儿？咱就不说是要人命，小猫小狗呗，你扔车里你得有责任，你还得出来看看他。你何况我能拉人了，谁对我闺女负责了？人没有了，你们就把孩子给我往东郊殡仪馆，到现在尸体没处理呢。现在还在东郊殡仪馆扔2年了。 三年多过去了，圆圆的母亲至今还无法原谅自己的女婿周先生的所作所为。 你还不如给我闺女推到大马路上，推到大马路还得有人看一嘛，这人怎的喝酒喝多了，还有什么生命危险，还能打，还能报告说120和是谁能救助吧，你何况是个丈夫，对我闺女根本他没有责任呢。长达10个多小时，你在楼上睡完觉起来了，你上楼下看我闺女，他扒了闺女，说我闺女胳膊掉下来，感觉就像没有气了，就是他就给119打一趟，那他自己说人119那边也拿去说，我什么说这人是最少得打多少6-7个小时以上，就是还是说在你车里死亡，就我闺女不是在你车里死亡，就是在家庭可是有什么事儿死亡了，你当丈夫你该管，那是你家的人呢，是不是你家？你是合法夫妻，是不是你的人？你就把我闺女到现在就东郊殡仪馆一趟都没去，我闺女从就是从东郊就是公安局给送到殡仪东郊殡仪馆， 中央城一趟没去发，就那天头一审，高级法官问咱家丫头对象，说的李媛媛后事处没处理，你猜他说句啥？我不清楚。你不清楚啊，你是合法夫妻，你不清楚啊，寻这人死亡我就没跟你没点关系都没有呗。 媛媛的母亲对记者说，两个人呢2009年就已经结识了， 他俩就在北京认识的。他对象是原来黑龙江鸡西，他是09年就认识，或者11年他俩就中间就黄一阶段，黄一会儿黄二年会儿他俩又捡起来。 圆圆的母亲对记者还说，直到女儿出事了，他们才知道女儿在北京做的是陪酒女这么一个行业。之前呢，女儿只是对他们说自己啊是在超市里上班。 他就说我在，感觉说像在超市上班，是在什么地方上班了。 圆圆的母亲对记者还说，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希望酒店方也好，还是自己的女婿周先生也好，能够学会换位思考。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又会怎么办呢？ 你做到人道也好，做到什么也好，你有没有责任？要是你们的儿女呢？要是你们酒店的儿女呢？要是你家的孩子，你能这么做吗？哪有人管？你还辩论？你有什么辩论呢？ 圆圆的继父对记者说：“不管赔不。”圆圆的继父对记者说：“不管最终赔多少钱，都换不回孩子的这条命。”官司打到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年了，老两口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给女儿讨个说法，论个对错。 但是我从我的内心来讲，就是虽然说打到50多万，我胜诉打到50多万，500万我能换了一个孩子的生命？说我满意，我永远不会满意的。这个金钱不会换来孩子的生命，不能说是满意，但只能说从法律上来讲，我还喝多了，我有一定责任。咱只能说是法院还是公道的，能给把人判回来吗？所以说这个钱不是多少的问题，我这么想，说是满意不满意不是钱的问题，现在看的是法院是要公平正义的判决，这是我满意的首要一条，就出现了一个正义的一个感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后来经过审理认为，圆圆是以陪酒女的身份进入酒吧陪酒，酒吧也就是歌舞厅为陪酒女提供打卡上岗以及休息场所。当天圆圆已经醉酒，不适合陪酒，但酒吧工作人员并没有有效的阻拦，放任圆圆陪酒，导致圆圆的死亡。一审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终审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版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在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持续8年的房产之争，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